ChinesePod.com. Ni hao, wo yao ban zhu su dengji. Dai hu zhao le ma? Dai le, gei ni. Eh? Ni lai Zhongguo na me jiu le? Zhengfu gui ding yao zai ru jing hou 24 xiao shi zhi nei dengji, yu qi yao fa kuan de. Jing guan, wo yi qian bu zhi dao, wo bu shi gu yi de. Ai, hao ba, zhe ci suan le, xia ci yi ding yao zhu yi a. Ni ba zhe zhang biao ge tian hao. Dai hu zhao fu yin jian le ma? Fu yin jian, wo dai le yuan jian。 除了原件，还要护照第一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 这样啊，我没带，这里可以复印吗？ 我们派出所没有复印机，你可以到对面的小店复印，很近的。 要几份？ 一份就够了。 如果我以后要搬家，还需要再来登记吗？ 要，还有回国以后再来中国也要来登记，下次要24小时之内来，否则要罚款的。 行，知道了。 表格现在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以后你填好带过来，办起来就快多了。 辛苦你了，警官，那我先去复印护照。 好的，快去快回。